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82集。火鸡蛋一共有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普通通话，玩家在火鸡蛋上敲三下就可以联系另一名玩家，但他们说话的声音是被周围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另一种就是开启存档器，存档器开启后，他们的声音会在对方的脑海里响起，不会被人听到。唐默和傅文铎打赌的时候，匹诺曹就站在两人的身旁盯得太紧，唐默没有任何机会开启存档器。等到他回到墙后，趁匹诺曹不注意，在火鸡蛋上画了一个 S。 可惜唐默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起初唐默以为是火鸡蛋无法使用了，但很快他的火鸡蛋上也闪烁起了光芒，傅文铎也开启了存档器。但是唐默仍旧无法听到傅文铎的声音，但存档器已经开了。唐默和傅文铎站在同一个格子里的概率只有四分之一。唐默思索了一会儿，便站在了两个格子中间。他相信对方一定能猜到他的想法，选择这个最可能让赌约成立的方式。果不其然，白墙升起，两人都站在格子线上，赌约成立。当白色的墙升上去后，唐默就听到了傅文铎的声音。这堵墙落下来，唐默听不到一点声音，升起来后他们就可以自由交流。想必是游戏规则杜绝了双方玩家的任何交流可能，只要墙落下就不可以交流，连火鸡蛋的交流也被禁止。能够在匹诺曹的眼皮子底下和傅文铎交流，这场戏就演得更轻松了。但是哪怕有火鸡蛋可以私底下进行沟通，他和那个人的默契度似乎也高得有些过分了，有时候只是一个眼神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因为太聪明了。唐默只能想到这个看上去很自恋的原因，看上去似乎也只有这个原因站得住脚。 叮咚，三分钟后请所有玩家站到决定出牌的卡牌格子里，该格子里的卡牌视为下一局出示的卡牌。 游戏提示音响起，唐默双手插在口袋里，他一边摸着口袋里的火鸡蛋，一边走到王后牌前停下。这次不用他武力镇压，赵文斌也走到王后牌的格子里。赵文斌说， 反正所有人奖励都一样，咱们当然是平局好，我们选王后牌，他们选奴隶牌，我们的王后牌被克制，再下一局咱们一起出奴隶牌，这样就能和平结束游戏了吧。 赵文斌的声音很轻，还当唐默是偷渡客，不大敢跟他说话。白墙缓缓升起，奴隶牌和王后牌滑行到空白区域，王后牌碎裂消失，这一次没有触发决斗场效果，只有圣诞老人大笑着送出了祝福。 就是这样，孩子们做得好。 笑完后，圣诞老人突然从怀里掏出了一只怀表。 哦，孩子们，我得赶去下一个副本了。听说可恶的粉刷匠欺骗了我，他居然想要害我可爱的孩子们，我们赶紧进行最后一局游戏，结束这个有趣的诚实卡牌游戏吧。 白色的墙落下，唐默和赵文斌站在了最后一张奴隶牌上。五分钟后，两张奴隶牌一起变为光芒消失，两支队伍同时失去了最后一张牌，这场游戏正式结束。圣诞老人哈哈大笑起来，他拉起缰绳绕着白色世界飞行了一圈。 孩子们 Merry Christmas。 一身红色的圣诞老人驾驶驯鹿雪橇很快消失在了白色世界的尽头。这时唐莫斯人终于可以自由地走出格子区域了。白发老头似乎很畏惧傅文铎，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赵文斌也站在原地不敢乱动，只等着传送出副本。当圣诞老人离开后，唐默一直紧握着小阳伞的手终于松开了。他把小阳伞放回背包，抬起头时发现傅文铎正站在格子里微笑着看着自己。唐默的脚微微抬了一点，但他的步子只迈出去了一点就又收回了脚步。他没有走上前和傅文铎接触，两个人依旧离得很远，就这么看着对方。许久后，唐默笑道： 傅先生，合作愉快。 傅文铎说： 合作愉快。我很少过圣诞节。 唐默将背包背在背上，声音平静。 不过我想，这或许是我过得最糟糕的一个圣诞节。 傅文铎嗓音低沉， 对我来说，倒是一个很有趣的圣诞节。 唐默闻言，定定地看着他。片刻，两人一起笑了。唐默高声地说： 我在浦东。 傅文铎微愣，接着很快地说： 好，有缘再见。 耀眼的白光在白色世界的中央闪烁起来，唐默渐渐再看不清傅文铎的表情。唐默隐约地只看见了一个黑色身影，如同他见到这个人第一眼时一样，无论什么时候，这个男人永远站得笔直如风，他立在那儿就是一座坚毅的大山，不会动摇。受过特殊训练，还有这种站姿气势。白光中，唐默闭上眼睛，低声自语：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白光将四个玩家的身影吞噬，下一刻，唐默再睁开眼，他又回到了地球。此时是平安夜，天色漆黑。唐默离开副本后，立刻转身跑开，找到了一个没人的工厂躲了进去。他从口袋里掏出白色火鸡蛋，只见火鸡蛋的外壳上，一个 S 字符还在闪烁光芒。唐默用双手将火鸡蛋盖住，白色光芒渐渐消失，存档器关闭。 没得到什么奖励，却白白浪费了一次存档机会。 唐默苦笑道，在游戏里使用存档器是逼不得已，却也必须去做。唐默和傅文铎决定先让匹诺曹违背游戏规则，可谁也不知道匹诺曹被淘汰后游戏会变成什么样，于是只能使用存档器。假设匹诺曹没有放松警惕，被黑塔判定违规，那他们就读取存档，回到一开始，重新决定胜负，这是一条退路。唐默心想， 当我和他在同一个副本里时，我们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使用存档器，都会被判定为两个人都使用了，同步存档，同步读档。这也就是说，如果以后我真的和他敌对，我想要使用存档器，哪怕他同意，我在读取存档之后，他也会同时读取存档。 唐默的手指哒哒地在火鸡蛋上敲击着，每次敲到第二下，他就停住等一会儿，接着再敲第三下，防止连续敲三下联系上傅文铎。想了许久，唐默停住敲击火鸡蛋的手指，得出一个结论： 不要再和他一个副本，至少不要再是敌对关系。 一方面是对火鸡蛋的使用限制太大，另一方面， 真要再和他玩一场敌对关系的游戏，不知道下次谁会赢。 唐默这次看到了傅文铎的异能，傅文铎看到的只是唐默异能的冰山一角， 但唐默拥有国王的金币的事情却被傅文铎发现了。唐默面无表情地思索了片刻，认定我亏了，血亏。把游戏里自己的所有的行为都回忆了一遍后，唐默躺在工厂办公室的一张床上，从背包里拿出了那一根一看就是垃圾的圣诞树树枝。冰冷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唐默的脸上，唐默仔细地观察着这根树枝，枝干窄小，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似乎真的就是根普通的树枝，可偏偏就是为了这根树枝，参加匹诺曹的诚实卡牌游戏的八个玩家里，一个玩家被杀死，三个玩家进入公塔游戏，生死不明。除了他们，或许还有更多的人在其他副本里，为了这根树枝，正在经历各种各样的游戏。唐默拿着树枝看了半天，又把树枝塞回背包里。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一周睡一次觉也会精神饱满，所以他闭目养神，思索着更多的事。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唐默想起自己在副本里脱口而出的那句我在浦东，慢慢睁开眼睛。明天去阿塔克看看陈珊珊他们的情况，暂时不回苏州了。华夏大地上一片宁静，许许多多从圣诞节福利副本里出来的玩家都心有余悸地抱着自己的圣诞树树枝，找到地方躲藏起来。12点一到，一道耀眼的光芒从唐默的背包里射出，唐默立刻睁开眼，看向自己的背包，只见一根长长的东西在他的包里发着光，那光芒穿透帆布大包，照亮了整个房间。唐默心中一紧，小心翼翼地打开背包，时刻做好应对的准备。就在他打开背包的一刹那，通体发光的圣诞树树枝从他的背包里飞出。唐默反应极快，他伸出手一把抓住这根树枝，但他抓了个空，这根树枝完全变成了光芒，飞出窗户，飞到了半空中。唐默起身走到窗边，抬头看向天空，只见那漆黑的夜空上，数以万计的白色光芒从全华夏的各个角落飞出，一起飞到了高高的天空中。所有的树枝都连接在了一起，慢慢地拼接成了一棵圣诞树的模样。这棵巨大的白光圣诞树占地极广，横跨了华夏的大半土地。它发出刺眼的光芒，将夜晚照得如同白昼。就在光芒亮到极致，刺得每个人都无法用肉眼直视的时候，一道爽朗响亮的欢笑声响起。 我可爱的孩子们，圣诞快乐！ 轰！一首圣诞快乐歌在城市上空响起，拉着雪橇的巨型圣诞老人从圣诞树的后方出现，四肢驯鹿奔跑向前，一头撞散了这棵庞大到恐怖的圣诞树，圣诞树被撞成亿万点光辉飞向地面，其中一颗星星一样的光点从这无数的光点中飞出，直直地飞到唐默的面前。唐默伸出手，这颗小小的光点悬浮在他的掌心，唐默的掌心，这颗小小的光点闪烁出灿烂的光辉，白光笼罩在唐默的身上。唐默闭上眼睛，五分钟后他睁开眼睛，掌心的光芒已经消失了。圣诞老人豪爽地大笑起来，一边笑着一边拉起驯鹿雪橇飞向遥远的天际。唐默握紧了拳头，再活动了一下手腕四肢，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更加轻盈了，藏在肌肉里的力量也更加的浑厚。这颗小小的光点让唐默的身体素质再提升了一些，由于他本身的身体素质就比其他玩家好， 在正式玩家和偷渡客中也是佼佼者，所以这颗光点的提升对唐默来说并没有太明显，可放在其他玩家的身上应该是很恐怖的提升。平安夜结束，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圣诞节，真正的圣诞节礼物。唐默无奈地笑了一下，转身离开窗户，打算再休息。天空中，那数亿的光点也纷纷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将这份圣诞节礼物带给每一个从游戏中存活下来的玩家。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